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9集。小时候，娘亲不在，他光着脚在山里爬上爬下，东摸西摸。青苔在他脚下细声细气地叽喳，石子割破脚底也照样跑。他采来灯芯草，采来喇叭花，放在神台上，搬来杂物堆里的小鼓，用筷子咚咚敲，学住持叽里呱啦地念经。有时候家里没米了，他悄默声地绕过住持打坐的大雄宝殿，踩着嘎吱嘎吱叫的满地落叶，到后院的禅房去偷米。他记得他藏在海棠树下的细铁丝，锁往右转两下，再用手拍一拍，啪嗒一声就会开。他追着夕阳跑，见石子打乌鸦，有时候也打住持的光头。他碾鸡碾鸭，人嫌狗厌的长大，每个刺客听见门外咚咚跑过的脚步声，就知道夏侯家那个小混蛋又在淘气。住持从来不骂他，他偷米偷油，后来还偷神台上的香果。住持假装没看见，只翻过一面经书继续念。后来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住持就是他亲爹，他跑到山寺，住持依旧是那个黑不溜秋的背影对人。他把庭院里的水桶一个个全部踢翻，水哗啦啦的流，漫过苔藓，漫过石阶，映出住持岿然不动的背影和夏侯恋流着眼泪的脸。多少年来，住持一直是那个背影，以前高大，后来慢慢瘦削，慢慢佝偻，但一如既往的漆黑冷寂。夏侯恋不知道住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从不多言，从不多做，从不过问夏侯恋。现在他知道了，住持不是秋叶曾说过的佛陀，不是夏侯佩口中的老秃驴，而是伽蓝最凶的妖魔，最恶的厉鬼。黑面佛顶，池燕在吹熏，熏声辗转悠扬，像山谷里飘散的风，来的时候没有痕迹，离开的时候也没有痕迹。 池燕， 夏侯恋喊他。池燕掉过头，静静看着他。 我在底下碰见朱池和段叔了， 夏侯恋说。 嗯，你早就知道对不对？ 夏侯恋的声音出奇的冷静。 当初你带柳家门徒给我练刀，是住持吩咐你干的，对不对？ 池燕点头，他从来不撒谎，别人问什么他答什么，一个字也不假。没来由的，夏侯恋突然有点恨他这样，突然希望他可以说点谎话，随便什么都好，只是不要让夏侯恋知道夏侯佩的死他也有份。 我娘的死你早就知道真相吗？ 知道。 夏侯恋转身就走，走了几步他又停下了，问道， 如果住持让你来杀我，你会来吗？ 山风拂起池燕的发丝，白色的衣袖飘荡，他坐在崖边，背后是无边的星夜。他看着夏侯恋的背影，眼底有苍凉的孤独。他说， 会的。 好，那样很好。 夏侯恋道， 我也会杀你的，你我都不必留情。 夏侯恋和秋叶一同下山了，风还在吹，灌满满袖的凉意， 迟燕捧着熏，仰头看天上灿烂的星河。 可我会败给你啊，小莲。 他轻轻说道，可没人听见。夏侯恋回到自己家的竹楼，好段时间没有回来了。小院里头长满了杂草，不知道什么虫子在咕咕唧唧的叫唤，还有蚂蚱往脚上蹦。棚子下面的灶台落了许多落叶，锅里也有。夏侯恋走过旁边的时候，从灶台底下钻出来一只灰兔子。夏侯恋搬出来一张条凳，找来一件旧衣服擦干净，让秋叶坐，自己回屋拿了两壶梨花白，放到秋叶跟前，又犹豫了。 师父，你还能喝酒吗？ 哼，如何不能？ 秋叶笑，咬开了塞子，张口就灌。夏侯恋吞了一口酒，辛辣的酒淌过腔子，像刀子滚过去，浑身的热气泛起来了。夏侯恋缓缓吐了一口气。夜是阴郁的蓝，山里起了雾，四周迷迷蒙蒙，一丛一丛的马鞭草和绣球花像沾了水的宣纸上的画，红的紫的晕成一片。 师父，你也知道对不对？ 夏侯恋忽然问。 是，我知道。 我娘也知道。从前月26年开始，他的买卖就都在雨季了，他不可能察觉不出来。 嗯，他也知道。 夏侯恋笑起来，却终究没个笑的滋味。 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 别怪你娘。 秋叶叹道， 就算没有事先的刻意安排，你娘也撑不了多久。能让一个刺客走向终点的，不只有刀剑，还有伤病。你娘的身子早已经千疮百孔了，她早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走的。可是你知道，你娘这个人不大有学问，笨嘴拙舌，不知道要如何向你告别，所以才会走得这样突然。 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治吗？ 夏侯恋问。秋叶笑着摇头道， 小恋，你不想知道一些别的吗？ 夏侯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， 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回事？ 秋叶低着头，目光变得很远，仿佛陷入了悠久的回忆。他道， 我知道的不多。那时候我刚刚进前栏，我进前栏的半年前，前栏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内乱，死伤惨重，刺客凋零。先住持一面从前栏村挑选孩子补充缺额，一面从外面物色武艺不错的亡命徒选进前栏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像我这样的外来人，一开始就很受排挤。你娘性子张狂，向来不受待见。我与她同病相怜，便引为知己。那个时候的前蓝八部和现在的很不同，他们都是先住持亲手培养的高手。世心便是那个时候的伽罗罗。 夏侯恋一愣道， 他是第27代伽罗罗。 不错。 秋叶道， 你娘虽被目为天下第一刀，可那时的世心才是真正的独步天下。一步杀一人， 十步血成河，步步生血莲。他的刀名唤步生莲。21年前，你娘怀了你和你哥，仙住持忽然发布切兰令，召集切兰八部一同去了朔北。这一去就是3个多月，谁也不知道在朔北发生了什么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